圣咏集第150篇。请众在上主的圣所赞美他，请众在庄里的苍天赞美他，请众为了上主的丰功伟业而赞美他，请众为了上主的无限伟大而赞美他，请众吹起号角赞美他，请众弹琴奏瑟赞美他，请众敲鼓舞道赞美他，请众拉弦吹笛赞美他，请众以深红的铙耙赞美他，请众以响亮的铙耙赞美他，一切有气息的请赞美上主。阿肋路亚。